在草原上瞭望着四方，亚拉维你在何方？东边的情郎，西边的姑娘，亚拉维心情一样。草原的月亮高挂在天上，亚拉维他闪银光。姑娘啊姑娘，情郎在何方？亚拉维你心向往。 雪山的村，那么那么我的心，山海加马阿比那份说的我用这段海里海里我给见我用多单上的上的说的今天都在给谁海里面停在头的胸怪加马给谁谁的面看的胸的胸怪才能过得巴扎加马阿比就巴扎今天都在给谁海里面停在头的胸怪 哦妈哦妈哦妈哦妈哦妈哦妈哦妈哦妈哦妈哦妈草原上瞭望着四方，亚拉维你在何方？东边的情郎，西边的姑娘，亚拉维心情一样。草原的月亮高挂在天上，亚拉维他闪银光。姑娘啊姑娘，情郎在何方？亚拉维你心向往。 雪山的村，那么那么我的心，山海加马阿比那份说的我用这段海里海里我给见我用多单上的上的说的今天对着给谁海里面贴在头的胸怪加马给谁谁的面看的穿的胸怪才能过得巴扎加马阿比就巴扎今天对着给谁海里面贴在头的胸怪 哦妈哦妈 声音的天 界的光芒向上，天上的心脏，神奇的地方，我向圣洁的天地方，天上的心脏，神奇的地方。